阅中国红军那不可征服的力量。 It was early June, and Peking wore the green lace of spring.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好，这里是 FM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今天7点半到9点半早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啊，一天当中黄金时间之一，因为下午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节目来讲啊，也叫一个黄金时间，但是早晨这个黄金档，是由我们两个今天来陪伴大家。 对，在接下来的好几天，大家都看不着山山水水了 啊， 大概有4天吧，从今天开始 啊。 谢谢这个活路还有天哥，特别早的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哎呦，天哥这个一早晨起来之后特别。已经能够感觉到啊，就是这个很喜欢你，我的大爽汤。 天哥说想死我了。哎呦，天哥，上次你说让我帮你准备一首歌来着，你能再告诉我一次是什么歌吗？ 啊哦啊，你就是 最近记忆力有点不好。 上回天哥把这事儿说了之后，但是就是忘了。 我记着呢，我一直记着呢，但我忘了。 就是有这么一事儿。 对， 但是呢具体是什么歌忘了，就是见着天哥，哎呦天哥你早上吃，哎呦坏，哎你上回那事儿我什么歌来着。 对，他说他想听一首歌来着。那我们 FM98.2 是一个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可以通过这个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 哎，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平台里，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活力982已经有朋友给我们送来了礼物，这个叫拒绝柳岩七次啊，这位朋友他给我们 送了这么多桃花呢。 对，送来了桃花啊。我们上次聊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这位朋友这个名字起得很好。棒 棒是吗？ 棒棒棒。 谢谢一大早， 谢谢 让我们这个抬头见桃花。 对，抬头见桃花。 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 啊，然后熬过今天大家就可以迎来我们的这个周末了。最近北京的天气也挺好的。 并不是这样的，我没有周末。 对，孔文是比较辛苦。 爽爽比较辛苦。好。 没有，我还好了。好，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今天的这个好奇头条号好像 啊，好，那我们就对，就直接进入啊，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这个好奇头条号的这个板块啊。 对， 就是大家今天那个我们导播老师现在可以给我们一全景啊，就是现在这个微微一笑，我们后边这个大屏幕上， 嗯， 现在是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海报了， 对，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形象的这个图片了， 对对，怎么样，还行吗？看着大家觉得还行吗？ 孔文，你这是多少年前的照片？ 我这个照片是前几天拍的，前几天拍的，对，是咱们台有活动那次。 哦，那还不错，那还不错 啊， 挺好， 看着跟本人还比较像，是吧？ 嗯，对 啊，那你 比你本人黑一点， 比我本人黑一点。 我大概是三年前的照片。 哦，三年前， 对。 哇塞，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没有变化，完全都是，我的天哪，逆生长有没有？ 哎，那时候还真是，那时候就能看出肱三头肌来。 不是，那时候那酒窝还挺好看的。 现在也有酒窝。 是，我知道。好， 以后在这个我和孔文的这个板块，为大家带来更多好的嘉宾，带来更多好的项目。 嗯嗯 嗯, 嗯，没错。 那今天呢，在这个八点半到九点半的这个时段，也会有一个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项目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创业经历。那这两个小伙伴呢，都是曾经在美国留学的， 哎、 嗯，相当于是海归回国创业。 海归啊，这是他们的第一个身份，是海归。 嗯，然后他们的第二个身份呢，是他们都是体育生。 哦。 其实这个我觉得孔文也很感兴趣， 对，我很感兴趣。就是通常我们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可能就觉得就有很多专业的运动项目和运动员离我们很远啊，或者说比如说真的是天生在某些方面，比如说这个长得个子很高啊，或者很壮的人啊，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也是离我们很远，那我们做不了，他们跑得很快，他们可以举很重的重量， 就是天赋异禀。 天赋异禀，就很多普通人呢，就是还是，我们正常的身材啊，就是我们这个做一些这个正常的工作，比如说在公司任职啊，或者公务员之类的，啊，就是。 而且大家就觉得体育是一个特别专业的这样的专项， 对，没错。 好像说他们就一旦从事了体育之后，就一辈子都离不开体育嘛。 嗯。 但是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两个小伙伴呢，就是也是跨界人才。 跨界人才。 一开始是从这个体育来切入的，那之后呢，也做了一个跟体育相关的创业，但其实还跨到了教育这个领域。 哦， 我们在后面这一个小时来分享他们的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两个海归的这个创业项目。 也就是说，他们的四肢很发达，但是头脑也并不简单， 头脑也非常的超前。 哎呀，你说这个差异咋就那么大呢？ 孔文，你什么时候开始进行你的项目呀？ 进行我的项目啊。 嗯。 一会儿等这两个哥们儿来了之后，我们聊一下他们这个项目，看我能不能入一股。 你要变投资人呢。好，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号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前两条消息都跟吃的有关。 哎。 我打算以后在这个微微一笑中多跟大家分享一些吃穿。 吃穿，哎，好事。 比较接地气一点。 对，接地气一点。嗯、然后这个吃的，我们吃的这个。吃的精细一点， 嗯， 有品位一点， 有品位， 穿的也时尚一点， 对， 是不是？ 对，这个关于穿，我们今天也会聊的。 哦， 嗯，好，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消息呢，是说这个非常火爆的网络综艺《奇葩说》呢，它要出这个周边了。但它出的这个周边是一家冰淇淋店。 冰淇淋店， 嗯， 卖这个，首先我觉得它这个衍生的这个品衍生品产品抓得很好。 是吗？你爱吃冰淇淋？ 嗯，我还好，因为冰淇淋是首先女孩子很喜欢， 嗯， 然后呢就是夏天， 对， 是 消夏的火爆食品， 对对对，大家离不开的一样食品， 对 啊，对，您比如说这是，那如果说两个人对吧、 嗯、 两个人我们去谈个恋爱， 嗯 啊，然后大家去冰淇淋店，说我带女朋友去吃一家很好的这个冰淇淋店、 嗯、 那女孩子一定会是非常开心的。 对，但是这个奇葩说就是它这个源于奇葩嘛，所以这家冰淇淋店呢也是走奇葩风的， 哎，就向来不按套路出牌。 对，所以这次呢、嗯、说这个奇葩说的这家冰淇淋店，它也是开发了四种非常奇葩的口味、 嗯、 跟大家介绍一下，叫草莓芥末香草酱油、哎、香蕉咖喱樱桃姜醋，听起来都是这个调料和各种水果的混合。 哎，就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奇葩说它出的这四种冰激凌、嗯、大家想一想，想象 脑补一下它的味道， 对，脑补一下它是什么味道，就是 草莓芥末， 嗯， 香草酱油， 嗯， 香蕉咖喱，樱桃姜醋味的四种。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孔文，你先选一个。 我先选一个呀。 嗯， 草莓芥末，哎，我草莓芥末可以。对，因为比如说我们这个吃这个三文鱼的时候， 嗯， 对吧？这我得放好多这辣根儿。 哦， 对， 你是一个嗜辣的人。 也不是，就是， 但是总觉得草莓和芥末不是很配呢。我觉得这里边唯一让我 觉得他这没有配， 有一点儿能沾边的，就是这香蕉咖喱还行。 香蕉咖喱啊，嗯，就是这两个味道 有一点黄黄的，很印度的感觉 啊。就是咖喱这种味道还算就是比较能够接受，是吧？就我可能比如说吃这个草莓芥末的，我可能就寻求一种刺激了。 嗯， 就是我吃一口冰激凌能给我窜鼻子，那让就是 能让您泪流满面， 对对对，然后把 泪流满面 吃冰激凌，把眼泪给吃下来了。 嗯 啊，但是就是 你曾经吃过什么奇葩的口味的冰激凌吗？ 奇葩口 味或者奇葩口味的甜点。 奇葩口味的甜点，这个倒没有过多的尝试过。 我还记得我在菲律宾吃过一个姜味儿的冰淇淋， 姜味儿的冰淇淋， 在当地的一个蜜蜂农场特别的火爆， 啊， 就是它大概有大概十几种口味的冰淇淋，都是一些稍微偏门一点的，嗯，还有什么牛油果口味的冰淇淋， 啊，牛油果其实还好， 其实还好，不算特别偏门， 啊，对对对， 是吧？嗯，还有就是百香果。这 百香果好吃啊， 对，这些年也比较多了， 啊， 但是它卖的最好的是冰淇淋味的这个不是，是姜味的冰淇淋， 哦， 然后据说这个冰淇淋是治感冒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根据 啊， 还是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有中医积淀的这些小伙伴们给他想出了这样的一种功效， 嗯，对，这个时候网友朋友们也说了，拒绝柳岩七四，他说真是黑暗料理啊， 嗯， 没错。然后这个陌上花发，他说这个侯宝林家传酱油加番茄，说有牛肉味儿。 家传酱油加番茄呀？ 对，而且这个， 就是说用素食做出这个肉的味儿。 嗯，而且这为什么要提到了一个这个就是相声大师啊，侯宝林先生家这个家传酱油，哎，这是一个什么味道，来给我们就是详细的说一下啊。 嗯， 然后他说这个湖南江西都有姜糖，哎，这个确实， 对， 确实是啊，而且姜糖也被很多创业者做成了一个就是小而美的一个创业项目。 嗯，因为这个，其实大家在吃甜点的时候，如果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你味觉的这个辛辣的感觉， 嗯， 还是会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 嗯， 但是你又不能说我去加辣，所以可能这个姜的辛辣和这个芥末的辛辣是大家会考虑到的。 嗯， 那这次呢，爱奇艺就是这次这个奇葩说和这个是一家米其林餐厅一起合作的，而且是一个米其林二星。还是一个挺高端的一个餐厅， 嗯嗯嗯， 他们说他们其实不是想就是仅仅满足大家猎奇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只想来尝试一下， 嗯， 他们是想找到这个既奇葩又好吃， 哎，确实是好吃，就是仅仅是奇葩还是不够的，还是要回归它的一个， 嗯， 它毕竟是一种食物，一种好吃的食物， 对， 一定要满足它这个根本的属性， 对，让大家以后就是一阵子没吃了就有点想，然后就是专门要跑来吃， 哎，对，比如说这个吃个来草莓芥末的，然后我就是窜下鼻子， 嗯 啊， 嗯，但是这家店就是在现在在筹备嘛，它的这个外观被网友们就遭到了网友的质疑吧，就感觉不是特别的，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大家来看一下这家奇葩说和米其林二星餐厅合作的这个冰淇淋店， 啊， 它肯定是把这个奇葩说里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 嗯嗯， 怎么说呢， 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这个点评 啊， 或者是有意思的这个广告语， 嗯嗯， 印在了它的门上， 嗯， 但是大家觉得这个门脸儿， 对，大家其实刚刚看到的这张图片呢，是这个二星的这个米其林餐厅啊，它这个有一名字叫喜悦八号，就是它这个店铺呢跟这个店铺一起合作，只是在这个店铺里开辟出来了这么一个就是小专柜，然后哎放我这个研发的我这几款奇葩说的冰激凌， 嗯 啊，并不是说自己就是奇葩说我单独自己开了一个店，或者说我单独出了一个品牌， 嗯， 啊，是两家店一起合作的啊， 嗯， 刚刚也给大家介绍的， 对，嗯，而且这次这个奇葩说呢，他的这个主理人也说了， 嗯， 说他们其实一直在考虑就是线上和线下的一个结合， 没错， 其实这也是一个好的 IP 出来了之后大家都在思考的， 对， 如何让它的衍生品变得特别多，然后从更多的门 路去赚钱，对吧？ 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出发点。 比如说我们都见过一些主题餐厅， 对 对吧，就是老友记的主题餐厅、 嗯、 我去过， 嗯， 但它基本上就是复制了那个老友记里边拍摄的那个场景 啊， 然后你坐在里边喝一杯咖啡，因为拍摄老友记的也是一个咖啡厅嘛，叫中央公园咖啡厅， 嗯， 它就是复制了那个场景，让大家坐在里边去感受一把老友们的那个感觉， 嗯嗯。 但是奇葩说这次呢是是我觉得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衍生， 嗯， 就是奇葩的人说奇葩的话，吃奇葩的东西。 哎 嗯， 哎，我觉得你你这可以直接给他们拿过去做一方案。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冰淇淋长什么样吧。 嗯，我们来看一下、嗯、这是什么口味的。 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口味 啊。从颜色上应该是像这个什么香蕉咖喱。 香蕉咖喱是吧？ 啊， 嗯， 对， 米其林二星的冰淇淋，我觉得对它的味道我还是怀有期待的。 嗯，对，然后 这次这家店是开在上海，不知道上海的小伙伴们有没有要去尝鲜的。 哎，没错，这个其实这家店呢，他们的这个发起人之一也自己去说说过提到过，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测试性的一个尝试。 嗯 啊，其实就是一个刚刚爽爽提到的如何把这个 IP 然后做成这个更大的 IP， 或者说发展这个更多的这个衍生品， 嗯 啊，然后形成自己一个也算是一个生态链吧。 对 啊，衍生的一系列的这个产品 去抓到更多的用户、 嗯、 而且他们说就是其实他们不想开那种大餐厅， 嗯， 觉得像冰淇淋啊甜点呀、啊 嗯、 这种我们叫小食， 嗯， 或者说零食， 嗯， 是他们觉得特别想发展的，因为可能是成本低， 嗯， 然后呢普适性也比较高。 嗯 嗯, 嗯，对，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很喜欢吃的这个鸭脖子， 对 对，是吧，鸭脖子，还有比如说这个猪蹄儿， 对 啊， 现在都有特别好的品牌。 对，还有什么这炸鸡排， 嗯 啊， 对 对对对，类似于这样， 什么章鱼小丸子啊之类，这种我们能叫小食吗？就是小食，就是你可能在两顿饭之间逛街逛累了可以吃点的。 嗯, 嗯，对，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啊，期待着这个能够怎么说呢，对于我们不管大家是不是奇葩说的粉丝，还是喜不喜欢这档节目，然后这个冰激凌这件，如果说有好的口味的冰激凌能够提供给大家，还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然后这个也期待吧，期待他们能够这个把这个做成一个真正好吃的东西，然后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到北京啊，或者说来到这个网友朋友们，来到你们的身边。嗯， 期待他们真的能做到他们的想法，就是既奇葩又好吃。 嗯 我们来分享下一条好奇头条号的消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条好奇头条号的消息呢，说的是在这个美国的湾区发生的一件事情。 嗯， 大家知道现在这个自动售卖机其实已经可以涉及到非常多的品类的商品了。 嗯 嗯 嗯， 你为什么露出一个这样的笑容？ 因为脑子里想到点邪恶的事情。 我突然间就和你有了一个默契 啊。是吗？啊，你想的什么你先说。 我不说。 对啊，就是现在大家也可以就是说一下，就是在自己的身边啊，大家见到过就是自动售货的这些东西都有什么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最直接想到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到商场里，然后可能比如说要看电影，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旁边有一个哎呀橙色的这个柜子，什么五个橙子榨出一杯鲜橙汁儿， 对，就是现榨橙汁儿， 对， 现在特别火， 对，然后 里面的橙子都挺小的， 对， 但是大家尤其是小朋友特别享受这个过程，觉得它这个橙子变成橙汁儿，这过程就很有趣， 对，反正我 说这个售卖机反正是盈利不错 啊，就我买了几次之后橙子都卡了 啊。 这是它一个问题啊，就是它这个机器的一个稳定性来说是一个问题，然后另外因为毕竟是无人嘛，是无人售货的，就是我们大家对它的一个维护一个爱护啊，也是一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真正是人流多了之后，它的这个运转能不能够 支撑这么多的人，我一杯一杯一杯接着一杯，然后这个啊， 然后这次呢，其实在美国的这个湾区，是有一个原来的素食餐厅，他想做一个这个素食餐盒的自动售卖机，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轻食实在是太流行了， 对， 就越来越多的公司的白领就中午会吃的简单一点，健康一点，比如说一个这个鸡胸肉的沙拉呀，或者是一个牛肉的沙拉，那这种餐盒呢，其实我也见过，现在在北京有一些就是叫应该叫这个沙拉自选的这种店吧，就它有很多的食材，你可以去选，比如说我要两块鸡肉，我要一些蔬菜，然后我再要一些水果，或者我再配一杯什么样的这个健康的饮品，你可以自己搭配一盒你想要的这个素食的蔬菜，而且它会给你标好热量 啊，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巧妙的事情，对于想减肥减脂或者是想增肌的这些小伙伴们来说非常的方便。 其实有点类似于像这个 Subway 的升级， 对，有点像Subway 的升级， 对对对， 然后这家呢，这家餐厅呢，其实原来他们做了一家无人的素食餐厅，那做的呢就是我说的这种自选沙拉 啊， 但它是没有人的，这个餐厅进去之后都是 iPad，好多 iPad， 然后大家就可以先选我要的食材，估计就有人给他这个做好他要的这个沙拉送出来。那后来呢，他们觉得我们连餐厅都不要了，我们直接就做一自动贩卖机。你可以在上面买你需要的这个素食沙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想法。 对，然后陌上花发也说，他说日本可以就是这个机器可以卖衬衫袜子。 啊，是。 是吧？ 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售卖率比较高的。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你去运动了，对吧，你的袜子会湿 啊， 尤其是滑雪，我觉得滑雪场如果放一个自动卖袜子的机器一定会火。 还有不仅仅是滑雪场，还有这个滑冰场， 还有这个游泳馆里如果卖这个自动售卖毛巾还有内衣的，我觉得都特别好。 哎呀 商机啊，同学们 都是商机，有没有然后陌上花发还说，他说迪拜的 ATM 可以出金条， 真的。 嗯， 那这个安保一定要安保措施一定要做好呀，这个无人售卖机旁边站俩保安。 对，然后也有朋友说，他说我见过自动售卖机，就是自动提款机，插入卡然后就出钞票，啊，你还得输密码。 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要变成我们之前说的无用阶级了。昨天我去了趟医院，然后就是医院里就是每次拿药的时候嘛。 你干嘛去了？ 我那个陪朋友去那个看了个病。 嗨，我还以为你让蚊子咬了，然后去医院看看。 我的关于蚊子的故事非常的众多。然后发现这个医院里有很多拿药的窗口嘛， 对， 这是一个我觉得效率极低的一个环节。很多人拿药都需要在那里等待。然后你需要，比如说有的医院还需要交一个药方，对吧？ 对， 然后会有人在后面给你拿。我当时昨天站在那里，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你看这些人未来都会被机器人取代，全体失业。 其实现在不仅仅是拿药的窗口，其实我前两天也去医院了。 你怎么了？ 我没事儿，我陪朋友去的。对，然后其实现在医院啊，就是我去的北京的当地的一家这个还算不错的一个三甲医院啊，然后它其实现在已经有放了很多这个就是自动的交款机 啊。对， 因为对对对，除了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取药，然后我们排队然后挂号，当说挂号，大家现在可以提前在网上预约，用手机的这个 app 然后预约，然后就是其实交费的时候，就是还是有很多人去排了这个长队。 对 啊，陪着很多人去排了长队，但是其中我发现就是还是以中老年朋友居多吧。 对，就是这些手机玩不利落的这些群体。 对对对， 可能还是比较相信人对人的这种交易。 对对，人对人的交流这种沟通。 但是年轻人现在基本上都会在网上。 对， 挂个号。 对对对，就是那天的交费的机器，其实很快，就是当我们这个啊，就是也是跟大家就是买一样东西，买一瓶水是一样的，我们扫码然后输入这个金额就可以了，就 对。而且大家知道医院的人流量其实非常大，现在包括一些这个检查的报告都是自动打印 啊。这个时候心仪雪儿他说，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呢，药是由大型机器自动挑出来的。 嗯， 哦，上海的医院， 原来上海已经走在北京的前面了。 哎，对对对，没错。这个时候，陌上花发也说，他说医院的这个验血体检结果是可以自取的。哎，没错， 是的， 就是对一些检查结果，我们是可以自取的。 嗯，也减轻这些医生护士们的工作量。 嗯，对，有的医院竟然有钢琴啊，对， 钢琴是干嘛的？ 就是。还是拿我就是去的那家医院来说啊，他的钢琴放置在了一个抽血窗口的外面。 哦， 啊，这个时候呢，但是钢琴声一起，其实医院的大这个走廊啊、大厅啊，其实是全都可以听到的。 嗯，是有人在那里， 有人在弹，真的是有人在弹。 哦，我觉得太棒了，一定要推荐这家医院给我。 对对对，你要干嘛？去看蚊子咬了，我去看看。但我想男孩这个风油精， 我是觉得医院里如果放一些交响乐或者有一些音乐的元素，一定会缓解大家的焦虑， 对，会舒缓大家的这个心情啊。哎，就是说到这儿的话，有也是有一个小插曲啊，跟大家说一下。 嗯， 你看，比如说我们认为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在医院里放置钢琴，或者说给大家提供这个音乐方面的这个服务，能够缓解大家这个紧张的心情。 嗯， 因为很多时候呢，说白了，咱去医院， 嗯， 这很多时候它不是一开心的事儿。 对，大家都心里很忐忑。 啊，对，就是我就是有开心的事儿，就是到医院，我能想到什么呢？可能就比如说生孩子。 对 啊，我 怀了。 哎，对对对，我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的，这个。 但这也会忐忑。 对，肯定是也会忐忑的啊，因为会担心这个， 对 啊，担心妻子嘛，包括家人，可能都会很忐忑。 对。 但是那天我去的时候啊， 嗯， 有一小姑娘就是过来，哎，大哥，大哥。哎，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我们这个清洗剂啊，说就是能够万能的。说你要不你看哪儿脏了之后，我给你洗洗。哎，你手里拿一包，你这包我能给你洗干净。”我说：“姑娘，我说不好意思，我不需要。”啊，他说：“大哥，我真的很好用，我给你试试。”我说：“不要不要。”其实那姑娘扭头走了之后吧，我就想跟她说来着。我说：“姑娘，你卖这种东西吧，你不该来医院。” 对， 啊，因为 大家没心情。 对，大家没心情。 嗯， 啊，就是这个作为一个销售，他选错了地址。 对， 嗯， 但是如果是这个弦乐四重奏或者是钢琴的演奏者，如果去医院的话，我一定是会给你们点赞和给你们加分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你们表达艺术或者是说传递音乐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场景。 哎， 嗯， 对，这个时候这个这位朋友 K E 克鲁兹啊，嗯，克鲁兹啊，哎呦，说银行能自动打印流水，哎，对，这个是可以的。 对，这也是进步了，之前不行，现在是进步了。 哎，然后他说这个医院里可以买可乐吗？啊，医院里可以买可乐，医院里也有那种就是自动的这个售卖饮料 的 机器。 有的。 对对对对。 医院不会说我们是医院就卖不卖垃圾饮料， 啊， 照卖不误。 嗨，对，嗯。 好，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7:57，送给大家一首提神醒脑的歌。 提神醒脑的歌， 嗯 啊， 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 的继续回来， 微微一笑。这 MV 前面的铺垫好多哦。 MV 他们是在拍摄是吧？ Sabes que ya llevo un rato mirándote. Tengo que bailar contigo hoy. Vi que tu mirada ya estaba llamándome. Muéstrame el camino que yo voy. Oh,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 hacer...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嗯。然后我们有这个三种收看的方式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啊。首先，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982魔力工厂， 对，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 就可以和我们互动。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App 里，然后搜索北京青年广播，然后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啊下载花椒直播平台，在花椒直播平台里呢搜索活力982，就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嗯，大家还可以通过这个北京时间这个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那么现在看到这个北京时间里也有很多的网友都在围观我们。 哎，北京时间的小伙伴们朋友们大家好，早上好。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早上好。哎，刚才跟大家 来了的跟我们打个招呼。 对对，来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因为这个我们自己这儿是刚刚打开这个页面，可能刚才有一些互动没有跟大家及时的互动到位，也请大家这个多多包涵啊。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起来，也同样欢迎大家跟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那接下来这条好奇头条号的消息呢，其实聊的是人工智能， 聊的人工智能， 但是这个人工智能特别有人的温情。因为在之前的一期节目中其实跟大家分享过我特别喜欢的一部英国电视剧叫黑镜。黑镜呢它是一个黑科技的这样的电视剧。然后黑镜里边有一季就是说有一对情侣，然后这个男主人公呢因为车祸失事了，这个女孩就非常的伤心。但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她就发现她可以让她的男朋友复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复活，就是她把她男朋友的一些照片呢、还有之前他们俩所有的这个聊天记录，录的一些视频，包括她男朋友说话的一些方式、一些声音，都让人工智能进行了100%的模仿，复制，然后一开始呢，她就有了一个虚拟男友， 就在手机上可以跟他发信息。 嗯， 这个人发信息的方式和她的男朋友很像。 嗯， 让她觉得她男朋友似乎还活着。 嗯， 后来这个技术升级了之后，这个 AI 就会说话了，当然声音和她男朋友一模一样。再后来技术又升级了， 技术又升级了， 就是他收到了一个人形机器人。然后这个设置特别有意思。 嗯， 收到了一大堆泡沫，然后放浴缸里泡一下，他男朋友过俩小时就自己走出来。 这个 老吓人了， 够瘆的啊。 对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好无三强他说，大爽汤好久没见了，早上好。 嗯，早上好。 对，还有这个寝室大哥，这寝室大哥也说早上好。对，他说孔文也好久不见了。对，确实我们在这个最近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没有见到好无三强。 嗯， 这位这个这位朋友， 这位老粉丝。 啊，老粉丝。对对对，他说这个一早上就讲鬼故事啊。其实他不是鬼故事，就是这个科技的一个升级的一个方面啊。 嗯， 也有可能聊到这个本身的事件，确实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悲伤，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关注的科技。 嗯， 啊，重点关注科技。 那刚才说了黑镜里边的一集。 嗯， 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呢，我就觉得 你说的是黑镜是吧？ 黑镜， 对，黑镜这个 电视剧， 这个电视剧也跟大家再推荐一下。 刚刚在跟大家说黑镜这个电视剧里边是说，我有一个我的这个去世的男朋友又回来了。嗯，因为他得到的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人形机器人，然后和他的前男，和他的男朋友是一模一样。 嗯， 不一样的。对 对， 然后今天 你先给我科普一下呗，因为我不看外国的剧集。 嗯 啊，因为我们也聊过天啊，就是看电视剧。 因为孔文内心是一个老大爷。 哎，他说孔文喜欢看什么电视剧啊？我说好，我给你数数啊。说孔文喜欢看的电视剧什么康熙王朝啊，什么亮剑呐， 血色浪漫， 血色浪漫呐，什么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士兵突击呀， 士兵突击呀，什么就是年轻一点的 潜伏啊， 就是啊，就是可能最 国产好剧， 对，最青春一点的戏，好像还是十年八年前的这个《奋斗》。 嗯 啊，那个时候这个陆涛文章版的这个奋斗。嗯，啊，对，然后 青春呢， 对，然后这个爽爽他就不一样，就是什么国外的剧集。 嗯， 很经典的比如老友记啊。 嗯， 还有什么黑镜啊。 对， 还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就是 我其实就是 啊，国外的我只看过越狱。 啊，只看过越狱。 对， 太老了。我是喜欢美剧，然后英剧，但是其实我最喜欢日剧。 啊， 也推荐给大家，就是看日本的电视剧，你的心情会非常的治愈。它节奏通常会很慢， 节奏通常 都是一些城市小品。 嗯， 它不会像英剧和美剧这样有一些大题材。 嗯， 都是一些城市里的，比如开个花店啊。 嗯， 然后大龄剩女啊之类的。就这种都市题材的， 这种都市题材。 嗯， 哦，这种 你会感兴趣吗？ 也会感兴趣。 嗯。好，我觉得孔文其实对体育更感兴趣。 嗯，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黑镜哈。 嗯， 这个黑镜其实拍的是未来的黑科技，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条消息呢，是说这种未来的黑科技已经真实的在发生了。 哎，对， 是说美国有一个记者。 嗯， 然后他呢之前是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但是他对人工智能非常感兴趣。嗯，在他爸爸确诊得了肺癌之后呢，他就决定要做一个他爸爸的 Siri。 嗯 嗯， 对， 听上去是不是？ 听上去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这个，因为毕竟是关于一个亲人离世的这个事情嘛。嗯，可能这。 但是他们家的这种氛围是很， 对， 我觉得是很开放的。 嗯， 而且他在做这个他爸爸型的 Siri 的时候，他爸爸妈妈都知道。 嗯， 甚至让他妈妈和他爸爸亲自跟这个爸爸机器人聊天。 对， 嗯。还把他妈妈逗乐了。 这个，嗯，这略显悲伤啊。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用这个也是很传统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录音笔， 对， 然后记录下和这个父亲的这个谈话。 嗯， 然后会聊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 嗯， 聊到这个父母年少时他们的青春。 嗯， 他们的爱情。 嗯， 啊，把这些谈话都记录下来，形成了一个，也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 数据库， 自己的一个数据库。 嗯， 所以说也为他后来呢，就是当这个因为疾病，当父亲真的去世之后， 嗯， 啊，为了做成一个父亲的这个 Siri， 嗯， 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支持。 对，其实是一个素材库。嗯， 对， 就比如说父亲开玩笑的方式，父亲的一些口头禅， 嗯， 这个机器人都学会了。 嗯， 甚至是他一些思维逻辑的方式都学会了。 嗯， 后来他让这个他的这个爸爸 Siri 跟他妈妈聊天，还把他妈妈逗得挺乐呵的。 嗯， 我觉得这是科技特别有温情的一面。 对，科技特别有温情的一面，但是对于我来讲可能如果这项科技啊，比如说真的就是推向市场，它真的成熟之后，就是会不会接受这样一个选择？我们假设一下，那比如说我可能不会去接受。 你为什么呢？ 就比如说啊，也是有一个朋友，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过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因为也留下了很多影像资料，就比如说原来这个就是拿 DV 的时候，拿 DV 会拍下，比如说很多这个工作时候的场景，还有比如说家人出去玩的时候一些场景，其实那些 DV 的那个影带。都还存在。那么就是当真的有一天亲人离世之后，那些影带就是堆在角落里，他会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抚平一些东西，去忘记一些东西。 我明白，就是大家要， 就是不愿意再去那个看到，就对，思念肯定是有，但是思念可能会有比如说很多种方法，可能真的就是我自己在心里想一想就够了，或者说有的时候真的我只去看一张照片就够了，真的是过多的回忆真的涌现出来之后，你可能认为那种思念的感觉可能会更加真实，对你的感情可能会更加的直观，但是 我特别理解， 相对来讲带来的这个伤痛可能也会更大， 或者说让你没有办法往前走了， 对， 你可能会一直原地踏步，然后没有办法真的说我重新开始生活，然后变得这个积极起来，可能你就一直会陷在这个伤痛里，因为刚才跟大家讲的这集黑镜嘛，这个姑娘因为她不断的升级她去世的这个男友，她就没有办法再去怎么说去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比如说 不会爱了， 对，就重新开始一段感情之类，她也不会再去约会， 他 就每天跟这个前男友机器人在一起， 你看是不是？ 对，所以 就这样的话，人可能就抑郁了，有没有？ 对，所以这个就说人的这个遗忘机制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嘛？ 对对对对， 如果你什么都不忘，你就止步不前了。 对对对，其实刚刚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记者，当他自己做出来这个技术之后呢？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终究无法替代他去世的这个父亲，就是未来技术如何精进，人也始终是他是有灵魂有血肉， 对 啊，还是和机器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是无论是人工智能它发展到什么时候，也是改变不了这样 人的那种细腻，真的是没法比。 对， 比如说小的时候妈妈说我爱吃鱼头，把鱼肉都留给你，这种东西，这种爱的无私是机器人学也学不来。 对，但是这个我们话说回来之后啊，这个可能也因人而异，那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他真的就是这项科技能够普及之后，他真的能够处理好就是这种一方面是思念，一方面我还能够兼顾好就是自己的现实生活，我能够生活得更开心， 对 啊，能够生活得更好， 而且他可能能弥补一些遗憾， 对，能够弥补一些遗憾， 通过跟这个逝去的亲人之间的一些对话，把一些曾经没有憋在心里不好意思说的那种话说出来，可能对自己也是一种释放。 对，没错，总归来讲呢，这个科技进步又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无限的可能， 对，延伸了我们的时间和空间。 对对对， 好，我们来进入下一条消息。 对，这我好家伙，我刚才聊这话题的时候，音乐都没敢推。 好，下一条消息可以好好的推音乐了。 对对对，下一条消息，这个还是很 说到了孔文非常感兴趣的时尚行业。 对，时尚行业，哎呀，我感兴趣的行业太多了。 啊，真的吗？ 对，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吃的这个消息，那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一条穿的消息。 哎， 但这个穿呢，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配饰，非常小的这个， 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就是一件衣服， 必需品。 对，也是一件必需品。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袜子。 但我们说这个袜子特别美。 对，袜子特别好看。 说的是这个美国的一个袜子品牌，在多少时间里， 多少时间 卖了4000万双袜子？ 对， 然后进入了全球90个国家的12000家零售店铺， 嗯， 啊，也包括了很多直营店，就靠卖袜子。 他们卖袜子的零售额一年突破了1亿欧元。 对、哎、就是上次我们原来人家这是欧元。 我们先来看看他们这个， 我们看看他们这袜子到底什么样啊？ 看看他们这个袜子到底有多么的吸引人。 哎，对对对，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他们推出了一个复线品牌，主要做的是女士的袜子 啊， 就是首先这个袜子是彩色的， 色彩很艳丽， 拼色的， 嗯， 甚至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双袜子是红色、绿色和白色的拼，嗯、而且它的花纹我觉得还是挺，有种几何风，对吧？ 嗯， 就今年好像很流行这种几何拼色。 对，嗯，毫无三千也说袜子圣诞节卖得好，嗯，对他们应该 那是红袜子。 对，红袜子也好啊， 红袜子好。 对，你本命年不得穿红袜子 是吗？没穿， 而本命年的时候一身红， 主要是里边红， 哦， 内衣红。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 个 也没见过呀。 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袜子的品牌呢，其实是说现在大家越来越不愿意在办公室里穿得特别严肃了， 嗯， 但是大家可能也不喜欢穿得太夸张， 嗯， 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说我希望大家觉得我是一个会穿的人 啊， 但我不希望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在意穿着的人。 这是一个什么逻辑？ 这是一个男孩说的。 对，一男孩说的、 他会希望， 这是一定是一个很细腻的男孩。 对，他就是很希望大家说起他的时候都觉得，他很会买东西，很有时尚的品味，但又不会觉得他过于专注于穿衣服、打扮、可能他又会觉得自己这样的话男子气概不足 啊， 但是又希望自己在时尚上是非常有见地的。 男子气概不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老爷们儿，然后穿一大花袜子，弄一大裤衩，大家 而且就是每天就总捯饬自己嘛， 啊，明白， 就一看就是特别精心的捯饬。 对，就是我有了这个彩色的袜子之后，我就可以不用捯饬了。就比如说这个前段时间我看其实有一个节目啊，是这个鲁豫和朴树他们去这个就是在北京，在后海，他们去可能去走一走，看一看拍什么节目，那天朴树的这个穿衣风格，其实也被拿作一个点，然后被这个很多这个媒体同行的朋友， 朴树现在这个一点小细节都会被变成一个点。 对，其实呢上身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T 一个衬衫，一个白衬衫，然后一条这个也是很普通的这个短裤，但是呢就是像我们这个说的穿了一双花袜子就成了亮点。 我很喜欢就是男生和女生身上这种出其不意的小细节。 出其不意的小细节， 就给人一种惊喜。比如说你戴一个胸章啊，或者是你有一个这个首饰啊，或者是你衣服上有一个小的绣花，我觉得这些小细节会比那种大花让我觉得这个人更有品味或者更有高级感。 这是你的个人的一个观点啊。 但我觉得孔文也是这样，孔文是喜欢比较经典的，对吧？ 对，我比较喜欢简单简洁你就比如说这个拿穿衣服来讲，你就是首先自己身材得好，如果身材不好的话穿什么可能都不太好看。 对 对，然后有一些小结构的设计， 有一些小结构的设计，就是这个衣服的版型也很重要。 对对对，版型也很重要。别聊漏了啊。 其实刚才说这个，就说这朴树，我想起来一事儿哈。我记得这个大家都听过没有，一个话剧的名字叫 毫无三娘说，我刚才描述的很有画面感，我说朴树那段是吧， 特别特别有画面感。就说起朴树大家记得孟京辉有一部这个话剧叫做恋爱的犀牛。 恋爱的犀牛， 对，恋爱的犀牛的作者是孟京辉的太太，叫廖一梅。廖一梅是一个特别文艺的文艺女青年。她年轻的时候也就是欣赏过很多才子。在她人过中年之后，廖一梅写过一篇文章我读过，叫我爱过的男人们都老了。但我每次看到朴树和最近一些对朴树的这个评价和新闻，我就觉得朴树真的就是永远的少年。他就是在所有的女生心中就是白衣少年，好像永远都不会有那种浊气身上。 对，对， 这可能也是他就是很少出来，但是一出来就有话题性的这样一个原因。 对，就比如说这个很实在的，上节目的时候说为什么来上节目，因为我最近很缺钱、 啊、对，我看了那段王珞丹请他来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王珞丹请他来当帮唱嘉宾、嗯、然后采访朴树的时候王珞丹好几次都尴尬要发 对，他其实前几年有一次上节目的时候也这么说过， 嗯，对 啊、 嗯、 对，然后 朴树的身上的这种质朴感 嗯 复制不了， 对， 嗯，太真实了。 对，有朴树，我们的袜子联想到了朴树的袜子、啊， 联想到了朴树的袜子、嗯，朴树的袜子也不错。 对，其实袜子呢，就是，包括前段时间啊，也是突然看电视的时候， 嗯， 然后是很多年前， 嗯、 很多年前这个央视春晚上的一个小品，啊、 嗯 那个时候也是真的是火遍大江， 火遍了大江南北， 火遍大江南北，火遍大江南北的两位。相声演员、 嗯、 然后在那里这个就是表演、 嗯、 啊，你想那个时候、 啊、那个时候 对对对，那个时候对于这个我们啊网络还没有这么普及，家里每家可能就有一台电视机啊、 嗯、 那个时候春晚那怎么就那个时候来讲，就是春晚你用什么形容词或者什么高度来 万人空巷， 哎，万人空巷，对对对，都是不过的来形容它， 对， 我们那个时候万人空巷的一台晚会、 嗯、 全国性的节日， 嗯， 全国知名的这个两位演员， 嗯， 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是那个一身黑西装， 嗯 啊，我们来这个跟大家这样说相声，但是一不小心的时候露出了一双白袜子。 哦 啊， 这其实是这个男士穿搭中的一个误区， 对，一个误区啊，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你还是能够反应过来，其实就是近些年，就是，这个我都有点这个词穷啊，真的是各个方面方方面面，它变化太大了。 对，就是大家对于时尚的这个理解和与国际时尚的这种接轨。 嗯、对，就是卖袜子都能卖1.2亿欧。 嗯，所以就是没有小产业，嗯、对吧？没有小而美。 嗯， 小而美做好了就是富得流油。刚才这陌上花花在这作诗呢，说自古美人名将，不肯人间见白头。 对， 他在点评什么？ 是沙椅子， 总衬托我们没文化呢。 嗯嗯，对，他说这个，对，杰克逊是西装白袜子。 哦，但是他那个是不是走那个嘻哈那个路线？ 对，这个因为我们对杰克逊不是很了解，但是他的这个造型确实是一个永远的经典啊。 嗯 嗯、 对， 这个可能跟我们就是讨论的这个日常穿着呀、啊，可能时尚的话题、嗯，它可能还属于两个范畴。 两个范畴， 对，两个范畴。 而且杰克逊的那个裤子特别短，我记得。 对对对，他是必须要把白袜子露出来。 对 啊，必须要把白袜子露， 这也没法复制。 对，白袜子不露的话就不酷了。 对， 嗯， 关键是你是谁，然后你穿什么， 嗯， 对吧？ 对，然后这个拒绝柳岩七次，他说，现在春晚基本就是打麻将的背景音乐啊，也确实是、 嗯、 因为现在可能大家啊、这个过春节啊、大年三十晚上可能不仅仅是这个一种这个团聚的方式、 嗯、 一种这个过节的方式、 嗯、 这个也有很多很多啊， 对， 嗯， 这个陌上花发说，大叔三俗，腰上挂钥匙，皮带大 logo 亮扣，这不是才两俗吗？ 嗯， 对呀、 啊啊、 皮带大 logo 亮扣，对吧， 扣， 然后是腰上挂钥匙，还差一俗， 腰上挂钥匙，然后露一白袜子齐了，有没有 乡镇企业家 啊，也不能这么说啊， 对对， 也不能这么说，可能这个、 嗯、 那个时候就觉得你有的时候这腰上挂一钥匙，这我记得好像小时候还有特意买钥匙链，就必须得挂在外头，必须得一走一响， 嗯， 啊，可能觉得年代不一样了， 对， 嗯， 好，我们来进行下一条消息， 哎， 下一条消息说的是这个奥林匹克竞赛， 嗯， 不知道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这个平台直播的这小伙伴们有没有在高中的时候或者初中的时候参加过奥赛呢？ 我觉得一定有，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网友真的是各路大神，各路神仙， 对 对对对，各种高人，各种领导都有， 对， 领导好，领导好， 总是在衬托我们的没文化呢、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奥林匹克世界数学比赛、 嗯、世界数学比赛、 嗯、说中国七支队伍，哎，实在是太巧， 数量就是在参赛队伍当中是最多的、 嗯、对，而且这个、嗯、说华人的数学能力呀、啊， 已经秒杀了人家太多。 对，而且是非常得到国际的认可。 嗯 啊，就我们在这个奥林匹克数学。 嗯， 哎，你小的时候学过这个什么什么奥数吗？ 当然学过， 是吧？ 嗯、 因为 我高中在的那个班叫奥林匹克竞赛基地班 啊，哎呀， 嗯，简称基地班 啊。我是这样啊，我是这个，因为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做习题啊，那个时候有一位老师说号召我们，除了这个书本上的练习题之外，号召我们多做课外习题。 嗯，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四年级。 嗯。 我这去了之后，人有这什么三年级版、四年级版、五年级版。我努了努力，我四年级的时候买了一三年级版的。啊，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完了回去之后吧，我发现我只能就一本书啊，我就只能做出来了一道还是两道。然后我就彻底把那本书放下了。我说这东西确实跟我没缘。啊， 我觉得这个数学奥赛题真的是必须要高智商， 嗯， 一定是要天赋异禀才可以。 哎， 这些解题的思路和难度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 对，也确实就是， 反正我当年比较擅长的，因为我在基地班嘛， 嗯， 我擅长的还是那些偏文一点的， 偏文， 比如说化学奥赛，还有生物奥赛，然后数学和物理都相当弱 啊。对，陌上花花也说，他说蒋方舟记录过专职拼这种比赛的学生，从小就干这个。 那我知道有一个中科院的少年班。 啊，对，有这个。 里边全是这个十几岁上大学的天才。 嗯。 这次我们说的是这个国际中学生的奥数竞赛，那有七支中国队参赛，分别是中国队、中国台湾省队、中国香港队、中国澳门队、以及这个中国加拿大队。为什么叫中国加拿大队呢？因为它其实是加拿大队，但是全华班，就是所有都是华人 啊。 然后还有澳大利亚队，六名队员五名华裔，还有这个上一届的卫冕冠军美国队，六名队员四名华裔。 哦，哎呦，确实是。 看看阵容，就说我们的数学天才承包了数学界的半壁江山。 嗯， 我觉得是大半壁江山。 嗯，对，就有的时候很可气的，就是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就是，如果从外形上来讲啊，可能就是可能外表并不是那么出众的孩子，去做数学题呀、啊，或者怎么的。比如说那学艺术的孩子，可能就是外表相对来讲可能更出众一些，从外表角度来讲。但是有的更可气的就是，我这个哇塞，这女孩子漂亮，哇这女孩子肯定是学艺术的，要不是学模特的，对吧？然后后来你说姑娘你学什么？我学数学的，就这种有的时候特别可气。 以后我一定会请我最好的一个这个女性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啊， 她就是当年我们班的数学奥赛全国一等奖， 是吗？ 保送了北大数学系，是一大美女。 大美女，她现在干嘛呢？ 创业啊。 创业啊、结婚了吗？ 二胎了。 哎嗨，这事就别聊了，网友朋友们就不要想了啊，这不跟我没关系，网友朋友们不要想了啊。 就特别的厉害。我们 对。 再继续跟大家说这个奥赛的事儿哈，说这个奥赛，这个去年是美国第一次夺冠，但是美国的这次夺冠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总教练是卡耐基梅隆大学数学系的华裔副教授，而且他们上一次夺冠呢，是因为队里有两个华裔的学生。那此前呢，从1989年到去年的28年中，中国队是19次夺冠。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奥赛水平和中国的乒乓球也差不多了。 对， 是吗？ 没错，而且呢，在这个，就是2015年的时候啊，英国的 BBC 推出了一部纪录片，叫做《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其实由这个问题，由这个话题引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西方这个教育 差异， 教育差异，对教育的这个出发点和这个文化上有一个差异。其实现在我们就是，可能啊，被某些这个人诟病的，比如说这个什么所谓我们的这个什么什么应试啊，什么很多孩子这个把他们的这个想象力遏制了呀。但是现在就是我们这种教育方式啊，其实现在被西方，是他们逐渐开始接受，并且认可的。 对，名声在外了。 对， 说英国现在已经开始推行这个，上海教学模式。 哎， 因为说上海的这个学生的平均数学水平特别高。骄不骄傲？ 我还行，我还行。因为 中国的基础教育真的很厉害。 对对对，基础教育啊，然后就是，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中西医结合一样。 就都有一些， 对， 可能我们更需要的是创造力这方面的培养。 嗯，对，没错。 北京时间来到了8:28，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在这个半点的片花之后，我们进入我们今天后一个时段的微微笑。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手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这个时段呢，我们的嘉宾现在已经这个就坐了啊。陌上花发也说这个村里来新人了，我们这个。这 我们是很洋气的村儿， 我们很洋气的村儿，我们是青年广播村儿， 青年广播村。 对，然后再跟大家这个， 今天村里人气挺旺， 哎、 有5.5万人在花椒上， 对，人气挺旺。然后再跟大家这个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啊，然后大家可以这个从北京时间啊，然后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982 魔力 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直播就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在花椒啊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 D982 就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节目这个支持 送点礼物 啊，互动。这个早清也都没吃呢啊，这个我记得就今天早上一上来了之后拒绝柳岩七次，给我们来点这小桃花， 对， 是吧？然后其他朋友这个 最近有礼物送给大家。 对对对，我 最近有这个我们982生而不同的 T 恤送大家， 哎，就是 所以大家积极的跟我们互动，就具体送给谁呢？黄文你定， 哎，黄文我定啊，我定，就是不光是我大家送给我们，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丰厚的礼品，包括可能以后会有很多后续的活动啊。 很多后续的活动， 对对对。 那这个 T 恤的事儿呢，我跟孔文再商量商量，然后要不让大家这个展开夸奖我俩的行动，谁夸的走心送谁？ 哎，对，谁夸的走心我送给。 好，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微微观世界的板块哈，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很好的项目，而且我觉得特别的青春，因为刚刚也介绍了说，这两位这个创业者呢是海归，而且还有一个身份是体育人，甚至有一个姑娘是国家级运动员， 等会儿。谢谢好物三强送来的四叶草，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跳 高都没出息。对， 那个你的 T 恤，我们先那个 啊。 给你这个预定上啊， 对对，然后最重要的啊是这个欢迎大家跟我们去互动起来，跟我们聊起来，然后呢 对 啊把我们的节目也分享给更多的小伙伴，谢谢大家。 对，然后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呢也可以现在关注我们的这个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位嘉宾呢，我来介绍一下吧。我来介绍男生， 好， 李涛之。李涛之呢之前是在北京体育大学读的是运动人体科学，后来去到了这个美国密歇根大学体育管理专业读硕士。那大家知道这个密歇根大学其实它的这个体育专业体育管理专业在美国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后来呢李涛之就回国了，然后成立了这个 WeSport 体育留学公司，专注于帮助这些比如说体育生，比如说运动员，比如说教练，对吧，出国留学， 对， 去到比如说他就读的这个学校，密歇根大学，让涛之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对，涛之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涛之。 对对对，再跟大家再聊两句，聊两句。 这个一直坐在旁边看的孔老师和这个王爽姐两个人聊得很开心啊，我们一直憋得很难受， 憋得很难受， 憋得很难受啊， 没关系， 释放一下， 对对，是释放一下， 尽情释放， 对，接下来的这个时间主要是你们说啊，我们少说， 对 啊，然后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旁边啊有一位美女 Vicky 啊。我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Vicky 呢是这个 VSports 的首席咨询师啊，然后是国家健将级游泳运动员，然后在美国柏林格林州立大学是获得了4年全额运动奖学金，然后还有什么？ 同时被康奈尔大学录取、哎。 对对对，然后是 NCAA 一级联盟 MAC 分区最佳阵容。 这我们都不懂是什么意思。 对。Vicky 跟大家打一个招呼，然后也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对， 好好，大家好，我叫于碧涵 Vicky。然后他刚才说的那个联盟，他不太懂了，就是 NCAA 他分很多那个赛区 ，MAC 是我们那个学校的赛区，然后当时就拿了一个冠军在那边。 是什么比什么项目？ 也是游泳。 游泳，对，200米蝶泳。对， 哇啊，我的天哪！ 蝶泳。 孔文，你知道我想干嘛吗？ 你想干嘛？ 我想跟 Vicky 拼一下肱三头肌。 对，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爽爽的这个肱三头肌啊，经常被网友所赞美。 就是因为游泳很容易练到这个就大臂的肌肉， 会有会。 就练的这个。 但我觉得 Vicky 看起来真的不像一个游泳运 动员。对，而且就是如果像游泳运动员的话，我觉得 Vicky 也是这个花游。 花游，花游刚刚拿了一块金牌呢。今年的花友刚刚拿了一块金牌， 对对对啊！欢迎欢迎欢迎二位嘉宾， 欢迎欢迎，呱唧呱唧，能感觉到两个人都还是就挺学术的，对吧？真的是很学术。然后，要不涛之先说说你们做的这件事儿？ 好，对， 我们做这件事情呢叫 WeSport 体育留学，主要是帮助国内的这个想从事体育行业的小伙伴们啊，尤其是年轻的小伙伴们出去进行学习，有学位的，有非学位的，拿证书的这种。那目前来说，我们主要帮助比如说高中生本科、本科硕升硕士、硕士升博士，包括教授级别的人去进行访问学者。那 这个相关的专业呢，包括我自己原来学的运动人体科学，相当于体育科研，比如说运动营养啊、运动生化生理啊这些，还有包括商科的像体育管理，当然有体育媒体、体育创新创业等等。那再有一些体育类的这种技术类学科，比如说运动训练，运动康复，包括体育教育等等，这都是我们去服务的一个对象。然后呢，同时近期我们又在推出一个项目，希望帮助国内的优秀的运动员，比如像 Vicky 这样的运动员，到国外去拿本科的全额奖学金。那四年的全额奖学金相当于可能是人民币100万甚至更多，就有机会在美国最高级别的体育联盟去进行比赛。他的比赛强度和训练的条件都非常好而有很能帮助运动员一方面拿到这个自己理想的学位。你可以学很多自己想的专业， Vicky 学的是服装设计他学的服装设计。 哇塞， 是服装是这专门的这个体育方面的这个服装？ 没有，不是，他就是正常的那个 他衣服自己做的， 好酷哦！结束的时候展示一下。 对对，结束的时候 结尾彩蛋，今天的。 对对对，给我们展示一下。 就是说他不一定，这些体育生不一定出国是要读体育类的专业，他其实是可以选择文化类的、社科类的，都可以选择，对吗？ 没错。 好无三强说多才多艺， 谢谢。 看出来了。 对对对，没错。 女神全都是就是在我们公司里面是女神。每天中午的话大家跟他吃饭我们都预约 对。那你们公司现在有没有什么这个形象代言人啊，或者说这个什么比如说这个出一款这个游泳衣，然后让 Vicky 来穿上 下一个项目就是这个， 下一个项目就是这个， 下一个项目就是这个原来都是我 先给我们俩一人送一件， 没问题，没问题在座的送小礼物的，到时候我们可以当做今天的奖品送给今天看的观众。 好，这样吧，在这个后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让 Vicky 到我们的展示区展示一下他自己做的这个衣服，怎么样？ 对对对。 我们先聊一聊这个项目哈，因为我知道的体育人创业，孔文，你想一想，体育人创业，我能知道的就是李宁， 邓亚萍。对， 还有吗？ 有 大咖呀， 姚明， 都是大咖。 对，是， 真厉害。那涛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需求点的？ 我觉得主要是跟我们自身的经历相关，因为我们当时出去学的时候学体育管理这个家长其实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说这个爸爸妈妈跟同事们会说，孩子大学要毕业了，这个去干嘛呀？妈妈说出国，去哪个学校啊？说去美国密歇根，哇，好学校啊！学什么专业？体育管理啊？怎么还学体育管理还这专业呢？包括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可能朋友都认识我两年了，我都快离开学校了人说你学什么专业，我说学体育管理啊，咱们学校还这专业呢都是这个套路，就是不太了解体育行业原来还需要除了运动员以外其他的职业的， 就是更多的专业的管理人才。 没错没错那既然大家都不是很了解，而且中国体育行业又在快速的发展， 对， 明显已经感觉到了人才的需求是不足的。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渠道，更好的方式方法，让大家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有机会第一先了解我有不同的出路，另一块呢是在一条看准的出路上走得更好。那我就是来服务这个年轻的人群，相信这个人群基数会越来越大，然后呢通过我们专业的服务呢，他对自己的体育梦想，自己在体育职业体育行业里面的职业梦想有机会得以实现。 对，而且就是首先是对体育感兴趣的，或者说就是可能比如说很多运动员，比如说这个可能受各种条件的影响，可能真的没有再去机会，比如说延续运动员的这个更长的生命，或者说走到更高的平台我们也可以就是继续在这个比如说管理啊，或者说这个传媒啊、创业啊这些方面，再去发挥对体育的这些热情和热爱， 可以做一个转型。而且大家知道，就是这些年其实国家在大力倡导这个体育产业的发展。 对，这几年其实国内的这个体育环境是非常 好，越来越好。 对，包括就是我们这个民众对体育的这个认识都在提高。 对，涛之和 Vicky 抓住了一个风口。 风口 Vicky 说说你的经历吧，就是你从运动员出身，然后后来又学了服装设计，为什么又回国创业了呢？做的又是一个教育行业 我 退役之后，然后就直接去美国读的大学，四年下来，然后在那边感触挺深的，因为就跟国内的训练有些不同，美国那边，然后就觉得还挺不错的这个体验。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是吧？ 嗯，训练时候放音乐。 对，哎，对对，这是有一个，就是气氛可能会比较轻松一些吧，然后他其实还蛮累的，就是要训练要学习，但是比较充实。对，然后队友的 就是整体大家一种氛围都比较好。 对对对对。 但是强度其实也很大。 对，其实强度很大， 因为我们知道国内的一些运动员，像傅园慧什么，据说在澳大利亚都练哭了。 哦，真的。 傅园慧今天凌晨是又哭了一次是吧？因为可能是 可以理解 啊，0.01秒是这个银牌， 但已经表现非常好了。我看了那这个比赛，我觉得太棒了， 是吧？ 对 啊， 今天有一种四个体育人聚集在这儿的感觉。 傅园慧，啊。 然后那个学的专业是选的那个服装，因为当时觉得就一直在体育界里就想搞一些其他 跨界的， 对对对，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就选了一个服装这个专业。然后回国之后呢，加入 WeSport 呢，是因为就还蛮巧的，就是我一个当时在大学的一个同学，他也是读的体育管理，然后我们后来一直有联系，然后他帮我推荐的陶志这边，对，然后就我一看，哇，这个好适合我，然后同时又觉得如果可以去的话，可以帮助其他像我这样然后的运动员也能出去上大学，然后训练拿奖学金，这样我觉得特别好。 可以说 Vicky 是体育留学的受益者。 对，没错。 因为很多运动员可能在退役了之后，会经历一段迷茫期。 对， 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对，其实也看到过很多报道啊，就比如说这个很多篮球运动员，因为他们可能身材比较高嘛，可能会在人群当中可能比较出众。那比如说可能有的篮球运动员退役之后呢，生活的确实不是很好啊，比如说这个当然说职业没有高低之分啊，但是比如说这个就是比如说做了一名保安，可能真的离他的这个原来这个打球的这个事业离得很远很远，或者有的可能真的就是我卖烤串，就职业没有高低，但是真的是如果说就是 对，就是有一个落差， 对， 但是 重要的是他的特长没有得到发挥，这可能是他自己 对，或者说 有个落差， 对，或者说因为伤病啊某些原因啊，就是。 但是在国外，其实体育生特别吃香，对不对，陶志？就是国外体育生的那个含金量和国内是不一样的。 这个体育生得让他说，他是体育生，他应该让他谈一谈他在国外，比如说作为一个穿校队衣服出去比赛的时候啊，都是肯定是球迷、学生球迷护送，我猜是这样的场景。 是吗？你们游泳队都有人护送啊？ 就是也有那种特别喜欢的，然后在学校走在校园里边，知道你是这个学生运动员，就大家都觉得哇好厉害这样。对，然后我在我们校队的那个成绩还算不错，然后学校不是有那报纸吗？我天天上头条，然后就有一些走一走，然后大家就嘿，然后就这样就认识我这样， 嘿，加个微信。 我也上过学校大巴， 就是学校明星 啊！ 我也上过学校大巴的这个海报， 是吧？ 真的 啊！ 因为当然我不像我水平没有碧涵那么高，碧涵他是属于拿奖学金的，我们是属于这个花钱打球，因为我们是俱乐部体育，我打乒乓球 啊。涛之啊，我正想问涛之以前的这个项目是什么？乒乓球是吧？ 乒乓球 啊， 对，乒乓球，但。就我属于练得半残的那种， 练得半残， 对，没怎么练好就不打了，就 啊， 初二就回来了，就继续读书了。 啊、 但是在学校里面有机会打乒乓球，那我们跟俄亥俄州大的话，就他们州的另一个学校是死敌，邀请他们来我们学校打乒乓球比赛呢，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情。然后就把我们的比赛的海报贴在公交车里面， 啊， 就不停地收到同学们发来的微信，哎。你上大巴了 啊？ 我想我在家里呢，他说你的照片上大巴了，然后就给你贴在大巴上面，就说哎那天比赛这样子。 对对对，哎，其实就是就有过的经历啊，可能没有今天这个两位嘉宾那么专业啊。其实真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比如说你在学校里啊，就是体育成绩好是非常受欢迎的。有 孔文原来也因为短跑在学校里是名人了， 不太好意思啊，就不仅仅是短跑，还有什么篮球。 啊，包括这个啊，短跑还有接力啊，这个在我们当初的学校里都是取得过不错的成绩。因为就是这个可能真的是运动过的人，可能就比如说我自己冲过终点线的时候，或者说我最后接力的时候，然后冲过终点线，就那一刻啊，你全速前进，然后周围的人都在你后边，呵呵笑了。啊，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 嘚瑟的笑容。 对对，这个时候就是大家那个会给你这掌声啊、鼓励啊，就那一刻真的是，哎呀，感觉非常好。 人生的黄金时刻， 对对，人生的巅峰之一。 对，但是如何把这种自己的体育优势转化成以后未来在职业上或者学业上的一些优势，可能是涛之他们在做的一件事情。 哎， 这个孔文之前有没有想过去留学？ 留学我没有想过。 我曾经想过，后来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做学术。但是据我所知，好像能留学的这种体育生还是挺少的。 挺少的。 是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英语。 英语 到语言。 语言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不管是体院里面学学科的同学，就比如说媒体里面像有我们这样只高考不考体育的，比如说学体育管理啊、体育传媒啊、体育外语、运动人体康复啊这些，但是相对整体的这个一本的名校，比如说我们隔壁的清华北大，那英语水平整体来说我们是偏低的，那考托福、GRE、雅思还是会有一些吃力。然后那如果是在队里面像 Vicky 这种竞技水平这么高的运动员，他又要英语水平很好，那确实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他的多数时间都在训练，多数时间在比赛，然后他可能就没有太多时间花在这上面，所以他前期的这个积累不足。语言可能我觉得是第一大问题。那其实很多运动员是没有想这条路，其实你想了，有通过你的高竞技水平，你是有机会去了以后再补语言的。就是比如像Vicky 这样的水平，那当然他去之前英语水平已经很好了。水平足够高，教练只要认可你，他想让你上校队，他就会用各种方式来帮助你进校队。他可以适当拉低你的语言成绩。我觉得这 Vicky 可以谈一谈，因为他周围有太多这样的这个运动员了。 而且是不是以中国体育生的这种体育上的能力到国外去还是很厉害的？因为咱们体育大国嘛，是吧？ 对对对，是。就当时语言这个部分，就我个人的话，我还好，就之前一直有在学，然后但是跟正常的学生肯定也是要比他们要差一些，但是有运动成绩在，然后确实那些事也都考了，然后我还好，我过去差不多一个月吧，就都可以了，然后对，然后旁边还有一些就语言再差一点的，然后他们先过去读的语言，然后读好了之后再上学，这样都可以的。 你看，就有的时候啊，会感叹人生很不公，你知道吗？你看 Vicky， 人生已经对你很好了。 你看 Vicky， 竞技水平高，颜值那么高，学习还好， 英语还好， 英语还好。你说， 加个微信吧， 加个微信吧， 加个微信吧， 只能加个微信了。 哎，加个微信。 孔文，你知道吗？涛之他们的这个公司，是一个创业公司嘛，但他们其实是没有融资的。 是吗？ 而处在盈利的状态 啊， 我觉得这是创业者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对，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涛之啊，就是你看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项目服务的人群，是不是就是也是所谓的一些就是精英人群，比如说我可能在这个学校的院校达到一个比如说这个一流的院校，或者说我的这个运动成绩然后达到的这个有一定的高度，然后我才是就是更适合或者说更有能力去往后发展，往更高的平台去上。那比如说因为现在其实全国各地有很多的这个体育院校啊，这个每年毕业的这个体育生啊，体育专业的人才也很多，但是可能他们之间还是有差异的，各个方面 是的， 可能就会比如说没有这个想法，或者说真的就是对于他们来讲，我也不可能走得那么高，我也不想走得那么高。 我觉得您给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我回答一下这个。我觉得首先是这样，首先是大家自己的视野和想法的问题。可能大家之前是没有这样想，原因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 啊，那在队里面训练的时候呢，可能教练没有给你这样太多的信息，然后呢这个训练生活比较这个紧张，没有太多时间关注外界的信息， 比较封闭， 对，导致自己没有很好的去了解信息，所以自己有可能是啊有这个资格有这个基础的，可能只需要一小步努力你可能就能达到那个机会 啊。 我觉得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路，我们提出来是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 OK，就是比如像我这样的和 Vicky 是两种人，我是学习的，就是我不通过打乒乓球或者游泳去理解跟读书，我是通过 GRE 通过托福通过本科的成绩实习工作经历正常的申请去进到学校去学一个硕士的专业。那 Vicky 这种呢，他更多的是在高中的年纪，然后呢我去从高中申请美国的学校，同时我通过我的体育成绩我联系学我们来联系学校的教练，然后呢给教练啊去这个相当于去推销自己的运动能力，然后教练手上是有奖学金的，他就有机会让你进去。所以如果你是想比如说你的运动你想转型，或者是说你热爱体育但并不具备很好的运动天赋，你完全可以去像我一样去学跟体育相关的东西，然后以后呢去服务体育产业，去给体育产业比如说搬砖搭台，来让运动员更好的表现自己，让球迷更好的享受他们自己想要的赛事，这是我们干的事。那 Vicky 他们这种呢，就是我有好的运动能力，那我一方面让学校这个在学校去发挥我的运动能力，在更好的平台上去发挥我的运动能力，我就得到了两条路。一条路是我有机会转型到服装设计，到一些其他的专业，毕业以后我有一个新的抓手。另一块呢，在学校的训练环境中我有可能成绩在提高，那我有可能也转到职业运动员。这其实是美国大学学生学生运动员的两条出路。比如说林书豪，他刚开始练篮球的时候妈妈没准备让他打篮球，是甚至这个因为他这个他哥哥呀兄弟啊可能都比他之前要打得好，但是他是打着哎有机会要进到哈佛，然后呢哈佛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篮球学校了，哎他是哈佛这么多年来唯一一个进入到 NBA 的学员。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是一个想走两条路，就是我一条路不能走死，我两条路一起发展，可能互相是一个促进的过程。因为我边读学习我的视野可以打开，我对球场回头的理解对运动回头理解可能能提高，那我通过运动呢一方面可以排解我学习的压力，同时呢也能让我自己对自己热爱的事情的话一直坚持下去，去培养我的这种持之以恒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两条就不冲突。那所以国内的同学成绩好我们就尽量去最好的学校，成绩相对弱一些我们可以去一些相对来说还不错的学校，就是国外的学校选择会很多，不是说除了这个学校 就是说有各种档次的学校， 对，而且都不错，这在我看来都非常不错， 对， 特别漂亮。 对，刚才 对于我们来说都能扩大视野。 对，刚才涛芝提到的就是可能真的就是面对众多的这个运动员或者是体育生，他们就是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信息不对称。 对， 最简单的我就没往那儿想，或者想了之后我也接触不到， 身边没有这样的例子。 对，身边没有这样的例子，这是一个最切身的。 对了，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如果这个电这个咱们直播前的话有运动水平非常高的，然后爸爸妈妈或者是孩子现在是18岁20岁的，这样如果你运动水平特别高，我们现在在全球招募一个WeSport 希望能免费帮助他去申请美国的全额奖学金，如果他能满足我们的条件的话，比如说他运动水平一级以上这个健将级以上当然更好了，项目的话这个不定，只要是美国大学体育联盟里有奖学金的项目都可以尝试，比如说游泳、跳水、体操、篮球、排球、足球、击剑等等，只要高尔夫、网球都可以。然后第三呢，如果你有当然你必须要有高中的这个毕业证成绩单，第四呢，如果你能考过 SAT 和托福最好，我们愿意免费的帮助他去拿这个100万的奖学金。现在是我们在全球在寻找这么一个特别优秀的同学， 在全球寻找优秀的体育生， 一名吗？ 一名，我们现在寻找一名，希望他足够优秀，我们给他送到足够好的学校 项目不限， 对， 项目 只要有奖学金，因为美国不是说比如说乒乓球有奖学金的学校就比较少可能羽毛球可能就没有奖学金，或者是就很少。 那这个你们在前期，比如说会，比如说这同学可能这个语言确实差一些，你们会帮助他这个也一起这个做一些培训。 培训暂时我们因为创业公司，我们还做不到那么长的服务链条，但我们会有一些合作的这个培训机构，我们来确定他的教学水平是不错的，我们尽量可以推荐给大家去帮助提升。当然，和我们的沟通过程中的话，我们也能帮助大家就是某种程度上提高一些硬能力吧。 这寻找

继续来跟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村里的新来宾， 哎，我们的新来宾，然后是这个 V Sports 的李涛芝，还有 Vicky， 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体育行的事儿， 体育创业， 哎，聊聊 体育留学， 体育留学，嗯，啊，就跟体育相关的一些事情。 嗯，那也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FM 98.2 AM 927以及花椒直播北京时间，还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都可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 嗯，对，没错。 刚刚我们聊了这个涛芝和 Vicky 的一些就是之前的一些经历哈， 对， 能感觉到他们两个对于体育的这种热情， 嗯， 就是骨子里就是体育人， 对， 嗯， 骨子里就是体育人， 骨子里就是体育人，然后做一个 骨子里就是体育人， 有三头肌， 对，嗯，因为那个做体育记者嘛， 嗯，对。 对， 哎，这个体育的素质还需要提升，我觉得傅园慧这事儿都是你们仨比我先知道。 不，这不这不怪别人，这个应该是你昨天晚上你得怪蚊子，他昨天晚上让蚊子咬的，一晚上没睡着觉。嗯， 啊，我们来继续聊一下这个 V-Sports。 嗯， 这个名字就是我们一起来运动，对吗？ 对，选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就是想让。很简单，因为我们觉得可能在国外我们看的体育，我觉得更多的不是中国，或者说不是我们小时候接受的那种高端的冠军的这种体育拿金牌，可能更多的话是体育是深入每一个人生活的，所以我们选这么一个名字。那我们也是旨在，第一让更多的人能有机会享受到运动，第二呢，我们也是希望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到体育产业的发展当中，为体育来服务。 嗯， 那更多人进来工作，才能服务更多的人嘛，所以就取了这么一个名字。 嗯，那现在其实就是涛芝可以说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国内体育行业、体育产业，因为现在就是首先是政策上也在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然后整个这个包括全民的认识啊都在提高啊，参与人数也都在多啊，包括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也都在逐步的加强啊，那是不是就是与之相对应的，比如说赛事啊，就是各种级别的赛事与之相应的这个人才缺口，是不是也在就是逐步的增大？ 真的是特别明显， 特别明显啊！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当时在读书的时候，也想找工作找实习， 嗯， 然后很多好的体育公司呢，可能都不太往外发信息，往外发信息的时候呢，就会写工商管理、营销策划类优先， 嗯， 就是没有看到体育同学可以优先， 嗯， 但是现在呢，已经很多体育公司，绝大多数体育公司，如果他是需求，比如说体育管理相关专业的同学，他就会说 OK， 体育管理专业同学优先，有海归经验优先，这样子。那也会有很多跟我们合作的体育公司会说，哎，你们有没有人要出国的话到我们来做实习生，我们希望他英语比较好，因为我们要出国同学英语相对来说都比较好， 嗯， 然后还有一些人要回来了以后，有大公司平台希望有优秀人参与，有一些中小型企业的话在要职上他希望有一些人有特定的这种海归的这个思路和这个经验， 嗯， 所以我们还会给很多企业提供一些人才的帮助啊，所以这个缺口明显的是大，这个业内的这种专家有人估测的话，到2022年，如果中国要满足我们政府说的这种50000亿的这种市值， 嗯， 那我们的人才缺口呢，最少要在500万。 啊， 对。 据我所知，就是去年到今年年初吧，北京冬奥组委。 冬奥组委。 大规模招聘， 我对，是的，这个我知道，他们在大规模的招人， 嗯，特别缺人， 啊， 就是又懂体育的，啊，英文又好的，还懂一些其他相关专业的，比如说媒体， 对， 比如说这个管理， 嗯， 比如说这个经济，对吧？ 嗯， 如果是这种 或者说 综合型跨界的体育人才， 嗯， 特别适合。中国现在体育产业的这个大发展， 如果之前还玩过冬季项目，那就更不得了了， 嗯。嗯， 就是玩玩滑雪这种， 嗯， 对吧？ 嗯，你看我现在眼睛看着你发亮，知道吗？综合性的人才， 内推一下。 对对对，然后那个，因为 Vicky 在这个国外的时候啊，也是这个就是取得了全额奖学金嘛，然后也是在国外的时候很优秀的运动员，上一节给我们提到了，就是代表需要参加比赛的时候，也确实非常受大家欢迎。然后刚刚跟我们提到了，就是国外的这个运动环境， 嗯， 整体的氛围都是和国内有差别的，比如说这个训练体系，大家整体的氛围， 嗯， Vicky 这方面跟我们大家聊一下，就是在比如说这个西方啊、美国呀，他们的这个运动环境是什么样的，包括训练体系。 就比赛的时候，觉得比较明显吧。因为就相对国内比赛，大家都比较严肃嘛，就是觉得哎呀压力好大呀，今天游不好怎么办？但是在美国的话，就你就会觉得像在开一个大 party， 就一点都不夸张，就像开个大家都在特别嗨，然后好像就把这个比赛的事儿都给忘了，但其实并没有，就所以会让你的心情就压力没有那么大，同时又很有动力。 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做到享受体育。 是的， 其实也有很多国内的顶尖的运动员跟我聊说，他们其实更喜欢在国外比赛。在国外比赛有一种自然的放松。 对， 因为比如说现场的观众啊，然后 对， 哪怕你失误了也会给你加油。 是的是的， 国内就会有一种天然的紧张。 对， 不那个比如说这看篮球比赛，他们打铁的时候我们笑得也挺高兴 就是起哄也非常的 起哄加秧子，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但大家总体上而言还是感觉像是去参加一个聚会的。 是的， 像是去享受这个时刻和这个球场的。 对，然后队友跟队友之间的那个鼓励特别的明显。就每一个人游上来之后，比如说我走过去要下一项，然后他游上来之后，他都会给我一个拥抱也好，或者是给个舞也好，这种的。就会让你觉得心里边，对，就觉得特别充满动力的那一个感觉，就加上教练，甚至是就是对方学校的那个队员也好，教练也好，都会给你鼓励。就大家就气氛非常和谐。 还是因为颜值高，长那个颜值低。 有道理。 还是想加微信哥。 加个微信。 后来我觉得也可能是就比较少有的亚洲面孔在那个游泳池里，他们可能也挺好奇的。再加上当时在那个我们那个联赛里边成绩就还算不错嘛，所以就比较明显。就看起来比较明显一点。对， 孔文你知道吗，就是在美国的大学生们会去崇拜这些校园的体育明星，甚至是胜过这个比如说 NBA 的球星。这个涛之特别有体验，就是他们对于这种校园明星、体育明星的这种追逐和这种热捧，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会一票难求，或者说对不对陶志？ 太明显了，就是在我们州，因为我们在密歇根州嘛，那我们州比如说 NBA 大家会有底特律活塞， 对 啊，冰球有这个红翼，包括橄榄球有狮子队， MLB 就棒球的话有老虎队，但是在密歇根州最受欢迎的两个球队，我不说一个吧，两个球队，一个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大学这橄榄球队，就是密歇根的橄榄球，另一个呢是密歇根州立的球队，就是我们两个大学的球队的这个这个球迷啊，一定是比职业球队要更多的。我们学校的球场比职业球场要大，这个容量将近11万人 啊， 比鸟巢 11万人、 就是比国内可能最大的球场都要多2-3万这样子。已经连续40多年吧，上座率都超过10万人。就是只要有比赛10万人，小镇呢可能人口就是小几十万30万，一到比赛小镇能聚集100万人。 对， 就底特律机场就爆了，就达美 大家会坐飞机来看一个大学生的比赛。 没错，校友从世界各地飞回去看比赛，比如说比赛是周天中午12点 啊， 从这一周的周一开始，每天就会有金融论坛、经济论坛、汽车论坛、新能源论坛、互联网等等等等就来了， 就看场球，顺便做点生意。 对，大家刚好聚在一起，把这个在工作场上新的体会进行交流，然后跟校友在一起的某种程度上是价值观互相认同，或者有一个沟通的这个先决渠道啊，先决的这种亲近感，那就会很方便大家的话在工作上有一些新的交流和思路上有一些新的交流。所以就体育某种程度上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体育比赛、竞技比赛，我觉得它是一个大文化的一个载体。能把人聚集起来，我相信干别的事应该是聚不起来的。 对， 真的是很吓人。包括大学明星，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大学明星有多火爆呢？很多球员其实 这个美国大学联赛98%以上的球员并进入不到了职业联赛，并不会去打职业。那他们有些人即使进入了职业联赛，也是很快就会陨落，因为实在是竞争太激烈了，因为每年都有大量的天赋去冲击，但他们在大学创造的价值，某种程度上比他们职业联赛其实要大得多。那比如说像我们学校的这种四分卫，16号，当时的这个Dina Robinson 的话，几乎所有人都有他的球衣。小镇里几乎所有人都有他的球衣， 一个大学球队的明星，然后大家会去买他的球衣。 是的，就是到了一个 他已经很有商业价值了。 我非常有，而且像这些球员的话，比如说去学校这个附近的餐馆去吃饭，都是不需要排队的，就是他一定会优先进去，然后呢，他可以带人进去。 对， 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像小酒吧呀，门口可能排了很多人啊，他们是优先。嘉宾通道直接进去，为什么呢？他进去了就会有人气，他一进去，大家在社交媒体啊各种的话就能说啊谁谁谁到哪了，乌泱乌泱的人就过去了，他的这个气氛一下就被炒热了。比如说晚上饿了，他请朋友吃东西，他都是直接走到餐馆里面，然后到这个厨房里咣咣咣就把披萨抱出来，然后发给大家。老板也特别开心，因为他会觉得哇，这个小镇里面最出名的明星光顾我们的这个小店， 给我们做免费的广告来了，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当然他们这个社群感啊，我觉得非常强，就是说 社群感， 也没有说那么商业，但是实际上的话，可能因为大家喜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现象。 Vicky 有没有过刷脸就餐？ 我还没有，我那个游泳的运动还没有他说的那种美式橄榄球啊，或者篮球 那种集体运动。 对对对， 说实话， 真的。 对，那想问一下 Vicky 啊，因为就是刚才涛之说到的，就是就比如当地的体育明星，或者说大学的体育明星，对吧？他成为明星呢，一定是他这个，比如说在比赛当中我取得很好的成绩，自己达到什么高度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到这个成绩的话，那肯定是训练离不开的。 对， 就比如说拿 Vicky 这个游泳来讲啊，你觉得在国外的就是训练这个体系，然后跟国内的有什么不同？然后就是因为现在也确实，你就比如说这个拿我们平常这个大家可能最近比较关注的这个篮球啊，因为比如说这个丁彦雨航还有周琦他们都在这个美国在训练，然后包括我其实也有过这个跟美国的这个 NBA 训练师，这个包括哈登的训练师有过跟他们去接触啊，就是我最近直观的体会就是就还基本上就还没有开始训练，你就有点那种就是快虚脱了那种感觉啊， 强度很大， 强度很大，非常大啊。反正至少在我来讲，因为 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是经常吃那高热量，就是他们其实体能要比中国人或亚洲人会好一点。 吃我觉得是一个方面啊，就是我觉得吃肯定是一方面，就是他从训练上就是有没有什么这个更特别？ 会。就是拿我们游泳来说， 对，拿游泳来说， 就如果是国内的话，就我们之前10年前吧，我觉得然后比赛比较少，就可能你练了大半年才要去比一次赛 啊， 然后比赛一次大概能有4-5天，你可能只比一项，就相当于你训练了半年然后才去比一次这种感觉。对，但如果在美国的话呢，他比赛的这个频率非常高 啊， 就进入赛季，大概10月份进入赛季，每周末都有比赛，然后像我的话每场要有4项，就是他们是相当于以赛代练这种 啊， 所以他完全是两个状态，而且比赛的时候他注重强度比就我们这边要更多一点。我们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然后测一次验，就是那种绝对强度的那种，但是那边基本上每堂课都有，就是把你弄到最后就觉得比赛跟训练没有什么区别了，然后你心理上的这个压力也就没有那么大了，因为你天天都在重复这些事儿，就不像说在国内，如果现在我觉得会好得多，现在的比赛应该会多得多，就我们小时候那会儿比赛太少了，就觉得哎呀好不容易来一大赛，我的心里紧张的都不行了。 所以我经常听到运动员说，我这次的目标就是能表现出我的训练水平，我就很满意了。但是在国外其实这个训练水平和这个真正比赛中的表现很接近。 会的。 那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考的时候啊，我们 那个可能比如说叫临近考试了，我们什么这个第一次模拟考试，第二次模拟考试，哎，我们一上高一就天天磨不就得了吗？ 天天磨到后来已经心理麻木。 就是每一次考试都是高考的状态。 对， 我真觉得这个还真是挺对的。就是练体育的话，对于学习其实我觉得有帮助的。因为我小时候老打球嘛，就是贪玩。老师心中那种想管又这个又还挺喜欢，因为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差。在我们的小地方啊，不是特别差。高考模考的时候的话，其实高三不是特别好，十次的话估计有六次都上不了一本线。高考上了，比赛型选手。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就是可能。有时候去打比赛还是挺有帮助的，就是一到比赛那个专注程度和 对专注程度 抗压能力， 对 对， 这可能是体育生的优势。 对，然后刚刚爽爽提到的呢，你比如说在饮食上会不会这个特别精细化的管理， 其实是应该的。但是我当时就没有太那个什么，因为太累了，特别饿，吃的特别多那种。就我们学校不是有那种警察，就是学校里面的警察都是那种大肚子，然后特别高，1.9米， 大块头， 对，那种。然后早上拿一那个盘子在食堂里边，然后我俩一起拿着个盘子去结账，他没有我吃的多，然后他就要看着我说：“天哪，你能吃了吗？”我说：“小 case。”然后就真的， 加个微信， 就那会儿吃的自己都害怕，就怎么吃那么多？然后后来不练了，就慢慢就不会那么吓人了。 说明运动量真的是可以。 对，量非常的大。 量非常的大。涛芝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呢，也想帮助中国的运动员，尤其是一些专业运动员，也可以出国去读书。就据我所知，其实邓亚萍好像在英国读过博士。 是的。 是吗？ 邓老师的话先是在诺丁汉读的这个硕士。然后包括我们其实跟邓亚萍体育奖学金有一定的合作。我们可以帮助乒乓球水平好的同学，然后呢可以是本科生，可以是本科转学，也可以是研究生，去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或者是本科学位，是全额奖学金。学费全免了，一个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1050磅的生活费， 一个月。 对，特别好。 好多钱哦。 对呀、 对，然后 每个月都有。 对，邓老师当然他是也是剑桥的博士了。学霸， 说明国外挺缺乒乓球人才的。对， 非常缺， 非常缺 ，对，非常缺。 这个不知道现在在收听我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有没有，有体育特长的，然后也想出国的，或者是说，想未来跨界的，像 Vicky 这样，来向我们的涛芝和 Vicky 来提问， 加个微信。 我很好奇 Vicky 为什么会去学服装设计，这个跨度也太大了。 特别喜欢 做衣服， 对， 喜欢当裁。 对， 说当 裁缝 是吧？没关系，这裁缝确实是一个挺高尚的那个，挺棒的。对， 但是就是喜欢设计，就是女孩子的衣服，还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还是 偏女装多一点， 偏女装多一点。 你会比较偏运动吗？ 其实不会。对，我其实真的不会偏运动。但是运动肯定是少不了，要穿。 那你回国之后没有想过做一个跟时尚或者跟服装有关的工作，或者是创业？ 之前有做过。有做过，然后就是相当于像一个爱好。就一直现在一直很喜欢。对，有做过。 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间里，我叫克鲁兹这位朋友，他说爽爽听到钱的表情亮了。你自己一会儿回去之后就回看一下。你看就是刚刚提到那个，就是一个月是1000多磅，1000多磅讲到这个的时候，他的表情就亮了。 我在算呢，心里小算盘 啊，心里算 了多磅，现在汇率是多少， 多少钱。 多少钱 啊，没算出来。 这个国外的奖学金反正我知道还是非常丰厚的。一般来说，如果 克鲁兹说了1050， 如果是国外一个读这个 PhD 的这个奖学金，可以负担一家的费用，甚至是，对吧？他可以带他妻子一起去读书，都够了 啊，差不多没问题。如果项目做得多的话，完全可以再养个孩子。 哇，太好了。 好多都是养孩子。 嗯，好，我们那个回到这个今天这个涛智他们这个项目啊，其实我认为他们这个公司就是做的服务的人群还是非常非常精准、非常垂直的， 而且我觉得很有潜力，未来估计是一个会大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对对对，没错，就是可能问一个比较显得这个宏观一点的问题，就是涛智现在怎么看国内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大的体育创业环境这个整体的这个一个 体育创业是吧？ 对对对， 因为我们不是搞行研的，所以的话我们说的可能就是自身的感受为多吧。 可以， 我觉得体育创业呢，首先整个环境来说是好的。因为可能过再早五年的话，可能真的是没有这么好的环境，然后没有这么多的市场认同感。现在你做的事情的话，大家会很佩服你，会愿意支持你，会愿意帮助你，这点是很必要的。因为创业的路上的话，只有周围的朋友都愿意搭把手，你才有可能走得更好。那我觉得整体环境是没有问题的。 搭把手。 搭把手， 搭把手， 感谢。另一块呢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创业的时间点也非常的好。因为中国体育行业相对来说在寻求一个转型嘛，要市场化，要有更多的体育消费的这种服务和机制出来。那也有可能我们在国外看的东西是我们想要把它中国化，然后更好的服务中国。因为这个就我们往往讲，其实留学生才是最爱国的，我们至少是最爱国的那一群人之一。因为我们在国外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很多国外相对来说还不错的东西，我们希望带到国内。在国外看到好的球赛场景，我们都希望如果有一天北体的比赛日是这样的，10万人，北体的校友从60级、70级全回来看球，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壮观景象？想想，就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培养或者服务这么多优秀的这个体育留学人或者是体育人一起来做这些事情，服务校友，那有可能北体的校友聚会就有可能像中国体育产业最大的聚会。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想要创业的一个终极目标。就是 而且我觉得帮助体育人去留学、去深造、去进修，其实也有助于就是提升整个体育人在我们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程度。因为有一些传统的观念还是觉得这个体育生可能学习上会稍微弱一点。 对， 都是三头肌。 但其实就我接触的体育人真的都情商很高，很聪明，而且他如果体育成绩好，他做别的事情没问题。 哎， 没错， 真的。 对， 大家可以想一想，比如刚才我们说的李宁， 对 对吧，邓亚萍，这些都是从体育跨界到了服装，到其他的领域，然后做得极其的成功。 对对对，而且就是可能运动项目不一样，不管是可能这个单人的项目，还有这个包括团体的项目，可能团体的项目可能表现得更明显一些啊。那我们需要团队之间去协作。那么如果去协作的话，就是就这个情商是很重要的。 对， 你需要去做好自己的事情，需要跟队友去配合好，有时候去配合教练，或者说去更多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责任，都是需要很高的情商去做的。 对，才能够驾驭这些复杂的情况。 对，所以这些 我看到好，吴三强在很之前问说 Vicky 是哪里人，说像北京人，这能看出来吗？ 这都能看出来吗？没有，我是辽宁的。 啊，辽宁的。 辽宁的，对。 辽宁哪儿的？ 沈阳的 啊。 是沈阳的， 沈阳的姑娘。 嗯， 以后这个再转型，往这李宁大哥方向发展。真的 靠他了，以后 对，靠他 了。我们靠 Vicky 了，我们靠 Vicky， 靠 Vicky， 对， 互相搭把手， 互相搭把手。叫什么？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我叫克鲁兹，说任何领域都有很激烈的竞争，都需要高情商。 对，对，这个 我觉得创业尤其需要高情商。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反过来讲的话，做任何行业、任何工作，我们首先都离不开一副好身体、好身板。 还真是， 对，就是其实我们如果说这个可能对体育，我们可能就比如说真的天生可能运动机能不是那么特别好，对吧？可能我这个也就只能说看一看比赛，或者说支持啊。但是就是如果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去参与一些锻炼，然后无论是游泳啊、乒乓球啊，或者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团体的球类运动，对你的工作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曾经有人给我送过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就起，那本我还没读，我会好好珍藏的。 好的， 孔文上周送我了一本书，上 上周不是之前有人送给我一本书，这本书在美国挺有名气的，叫《运动改造大脑》。 哇、wow, 它是从生物学和一些这个人体的这个方面来讲的、 嗯、 但是很有道理， 嗯， 就是说体育人总之就是很有优势了， 嗯 嗯，无论是在小朋友的这个智力发育，还是在成人之后他去应对成人世界， 嗯嗯、 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嗯 嗯， 对啊。然后想问一下涛之，就是在公司下面然后会不会做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线下的活动啊，大家的聚会啊，或者一些演讲，然后不除了是这个来推介我们的这个项目之外，然后让把这个更多的人就是聚合在一起，会不会有这样的活动？ 哦，会有，我们其实会参加很多这种公共的演讲啊，这个主要是用来传播，我觉得传播思路啊，可能有的时候甚至跟我们的这个业务完全没有关系，我们愿意做这个事情，原因是因为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的话，可能我们也可以找到更多的新的方向，我们有的时候会走进高校，面对一些这种高校的学生啊，跟他们讲讲哎国外的情况，然后给他们打开一个思路，不是说国外一定好， 对， 但是打开一个思路以后的话，你才知道自己哎可以有对比嘛， 对， 有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在尝试跟一些这种培训孩子的一些机构一起走进高这个国际学校啊，然后去告诉家长，哎，孩子的话一方面需要提高数理化，一方面的话提高体育，然后呢提高体育了，一方面对他性格啊等等，就刚刚这个主持人讲的这个有塑造，另一块呢在国外假设升学，我们比较功利的讲升学也有帮助啊，能更好的这个国外希望你参加过一些运动，有些这个受挫或者是有一些荣誉的经历，这样会比较好，所以而且同时我们也经常组织业内的一些这个体育留学人回来一起去这个交换资源，就有点像国外看球，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比赛日然后大家聚一下，比如说 NBA 总决赛疯狂三月，或者是 CBA 总决赛，大家聚一起看个球，然后你在做体育媒体，你在做